向对方的世界。我们仍坚持各自等在原地，把彼此站成两个世界。 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。

你的感觉，一瞬间到永远，每一步想一遍，一千遍，一万遍，一直到泪水哽咽，盼不到你出现，爱依然无悔无怨，被困到冰点，我知道你的誓言终将实现，在明天。 觉得好累，看你为我努力点缀，掩饰不完美。一半的爱不相信珍贵，一半的路却少了你陪。两个人太不事与愿违，我不想理会。 相随，阳春三月天降黄金。三月十五日起，在我市东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，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掏2400元的彩民， 即送五克金如意一枚，40枚送完为止。 活动详情，三和东福在线销售厅。吉祥如意相随，好运伴你一生。中国福利彩票。

我真不在乎再要多少时间，心若倒悬便感谢你我最美的发现。男人活只是表面，其实你心思细薄尽管沉眠，日子久了就明白众人中我还是首选。我那种男人有时真话连篇，我会有你处处话言恋，我有几次心不在焉将这话说了很浅。男人有时真话连篇，越是在意越是想周延，男人总是真话连篇，留在身边讨厌，没有有挂念。感情是怎么随便，不会将爱恨分和什么等闲，只有你以为我的让我在你身边，每一年受伤的情我等着看看是否真的明年，坚持的心不改变，终究终我会是首选。 早知道是这样，像梦一